十课，告别中国。 课文。 第一节，请朋友吃饭。 您好，我是杰克，爱都的勒佩斯杰克，我找张教授。啊，您好，张教授，好久不见了，最近忙吧？我还好，我要告诉您的是，我要回国了，具体时间是下个星期三。为了感谢您这两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，我想邀请您和您的夫人来我家吃顿晚饭。哦，不要客气，是应该的。不知道星期六晚上您有没有时间？晚上七点可以吗？我已经把请柬给您寄出去了，估计这两天您就可以收到我的邀请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您好，请问王处长在家吗？啊，您好，王处长，我给您打了好几次电话，您都不在家，看来您还是那样忙呀。对，我就是想告诉您，我回国的事已经定下来了，时间是下个星期三。为了感谢各位中国朋友对我的帮助，我打算在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朋友们来我家聚一聚，不知道您能不能抽出时间。我已经给您寄了邀请信，相信您能够收到。你们好。哎呀，王老师，欢迎欢迎，您这是第一次来我们家，稀客稀客呀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路上车堵得厉害。没有关系，我给您把大衣挂起来。谢谢，这是我的朋友从老家带来的茶叶，是今年刚采摘的，味道不错，送给你尝尝。您太客气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汉语老师王先生， 这位是张教授。 我们认识，王先生好，张教授好。上次武汉见面以后，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见面了吧？可不是。我在北京工作的这三年，得到了各位朋友的关照，今天略备薄酒一杯，表示我的谢意。哎呀，何必这么客气？应该是我们为你践行，反而你来请我们，不好意思了。哪里的话，来，我们举杯，为我们的友谊和合作，为张教授、王老师、王处长的健康，干杯， 干杯。 杰克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告辞了，感谢你热情的招待，我送你们下楼。 别送了，请留步。 那好，我就不远送了，各位慢走。 请留步，再见。 第二节，买中国礼品。 林小姐，明天下午您有时间吗？ 明天是星期六，我有时间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 我回国之前想买点中国纪念品送给美国的朋友们，想请你给我当一当参谋。 没问题，我很愿意效劳。你想买些什么样的礼物？ 当然是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东西，能够体现中国的文化，而且要有趣。 那样的话，我建议去琉璃厂，那儿有很多的中国文化用品商店。 那好，明天我开车到你家去接你。 不用去我家了，我八点半在办公室等你。你想送给什么样的人？ 我想送给我的两个妹妹，还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。 送给你的妹妹，最好选中国的檀香扇，或者玉石做的饰品，比如手镯、胸针等。 好主意，这对玉石就很好。 这不是玉的，是石头的， 是有名的寿山石，比普通的玉还贵呢。 那就买它吧。我还想买一对首饰盒，我的两个妹妹特别喜欢买项链和戒指这样的首饰，我给他们买一个漂亮的首饰盒，他们一定高兴。 当然了，请问你爸爸妈妈多大年纪？ 60多岁吧。 那你可以送他们一幅中国画，中国有很多送给老人的画，画的意义很有讲究。你看这幅画，画的是一只猫在追两只蝴蝶，猫和蝶，猫蝶猫蝶，读起来和耄耋一样。耄耋之年是指年纪非常大的人，表示祝别人长寿。你看这幅画，画的是松树和鹤，这在中国人说来叫松鹤延年，也是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的意思。 那好，买了，两幅都买了。小姐，我还要再买一个红色的手镯。 怎么，还有一个妹妹？ 对，是一个中国妹妹。 中国妹妹？ 对，是送给你的。 我哪能收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呀？ 林小姐，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对我的帮助。通过3年来的工作交往，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热情真诚的人，是我真正的朋友，希望以后能够与你保持联系。 非常感谢你的赏识，能够成为你的朋友，我非常荣幸。 第三节，举办告别晚会。晚上好，欢迎大家光临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一个意义特别的酒会，欢送和我们朝夕相处的杰克。作为爱都在中国的副代表和项目官，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了3个年头，现在他任期已满，将另有高就了。杰克是一位令人敬佩和愉快的人，和他在一起工作总是充满了笑声。这几年的合作，我相信大家和我都有这样的感觉。来，我提议我们举杯为杰克祝福，祝愿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工作顺利，生活愉快。 干杯， 干杯。 谢谢，谢谢。首先我感谢几年来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，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相信我会常回北京来看大家的，不知道大家以后欢不欢迎啊？ 欢迎， 欢迎，欢迎。 杰克，一定要常回北京看看呢。要知道，爱都是您的家。这几天，您在北京还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吗？ 都已经办好了，谢谢。杰克订的是下个星期三的机票，到时候林小姐和老赵去机场送行。 好，杰克，现在请您把眼睛闭上，我们大家要送给您一件礼物。杰克，您可以睁开眼睛了，猜一猜是什么礼物？ 我肯定猜不出来，是瓷器。杰克喜爱收集中国瓷器制品，我们送他一尊瓷制的雷锋塑像。平时杰克总是助人为乐，是我们爱都的活雷锋。我们大家都要向杰克学习， 向杰克学习，为人民服务。 谢谢大家，我一定继续努力，把雷锋精神带回美国，发扬光大。 生词注释。 一言为定。 稀客。 践行。 慢走。 参谋。 效劳。 檀香扇。 手镯。 胸针。 寿山石。 首饰盒。 耄耋之年。 松鹤延年。 橡木棺。 任期已满。 另有高就。 为祝福。 送行。 雷锋。 助人为乐。